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套丛书，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位作者。和红九一起坐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砍书、推荐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的图书策划人、书评人秋水。秋水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今天我们两个要跟大家一起来讲的一本书呢，叫做《书帘淡月》。哎呀，对于女性题材比较熟悉、比较在行的秋水，我觉得一听到这样的名字肯定就觉着，哎呀，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是吧，这个策划女性图书的时代。 我一直在策划女性图书。 一直在路上，从来没有停息过。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两册哈、啊、上册跟下册加起来得有50多万字吧。 其实原版本是60多万字，后来可能就是说是因为图书这个容量有限，然后有一些那个精简嘛，就是现在可能是40多万50万吧， 啊，50万字左右，书帘淡月。那今天呢稍微有点遗憾哈、啊、因为作者呢是远在湖南，不能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但没有关系啊，我们通过电波的方式呢也一起来连线一下书帘淡月这一套丛书的作者唐元儿。来，我们首先有请唐元儿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唐媛儿你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唐媛儿。 嗯，哎呀，非常甜美的一个声音呢哈、啊、今天咱们三个人隔空来进行交流，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本书介绍给大家，能够聊通聊透啊。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书的名字吧。据我了解哈、啊、刚才跟秋水还聊，他之前是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吗，唐媛儿？ 啊，对的，之前不是叫这个名字 啊。之前叫什么名字 啊？之前他他原题材是一个重生文，所以我们之前是叫重生树不为妾。 哦，重生树不为妾是这意思吗？ 嗯，对。 哦，望文生义哈、啊、咱们就是从这个重生树不为妾开始聊起。说到这个重生，它应该是在网络上的一个题材吧，秋水？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其实重生文挺多的。 这个重生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不了解这个网络题材哈，为什么这样一类文会比较火，这个类型会这么受年轻人的欢迎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更多的就像前段时间演的比较火的那个《夏洛特烦恼》吧。 啊， 他其实也是等于回去重新过一下自己重生，其实也是、不管是重生到自己小的时候，或者重生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他其实都是按照成人的思维去过一下自己的人生。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红酒啊，如果你回到20年前，你会怎么做？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哎，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白日梦。如果回到20年前，我可能会把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重新来过，是这个概念吧？但是呢，这样的一本书，它叫《重生》啊，树不为妾， 让我们就觉着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宅斗啊，是吧，唐媛儿？ 嗯，是的，它其实就是一本宅斗为主的一篇言情文。 嗯，她是一个普通女子，是吧？ 嗯，是。其实这个女主的话，她身世，她在古代是属于庶女，就不是嫡出的，就地位也比较低的那种。所以她，我就主要是想写这样一个女生她的一个奋斗史吧。 嗯，奋斗史。 嗯，对。 对，她就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自己当年的一个梦想，是吧？ 对， 这也是很多人去追你文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也圆自己这样一个梦哈、啊。你这个笔名也挺有意思啊，大家一般都叫你什么呀？叫你圆儿？ 一般就对，一般就圆圆啊什么的这样叫。 哦，圆圆，唐圆儿，哎，这个笔名怎么那么像汤圆儿啊？啊？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说过，但是读者好像并没有发现这个梗。 汤圆儿，那我叫你汤圆儿行吗？ 啊，行的。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可以，没关系。 你看秋水一直在乐哈，还是叫圆圆吧哈，叫圆圆比较可爱一些。那这篇这个文啊，就是书联淡月这个文儿，最开始你自己怎么想写它的？你的动力是什么呢？灵感来源于什么地方？ 其实我当初是因为我，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看历史啊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去逛那个书店的时候，就看到一本叫做《唐朝秘史》的一个那种，算是偏野史一点的书吧。然后我回去看了以后，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就是说到那个杨玉环、杨贵妃，然后我正好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在那个刷微博的时候就看到，李白的那个《清平调》，然后我就觉得，它里面那个词写他就写的杨贵妃嘛，他说她很美，但是我一想到杨贵妃的一个生平，我就觉得她其实一生都挺惨的，然后历史上很多的这种角色美人，她的一生其实都挺惨的，最后都是红颜薄命。然后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我的话，我要写一个这样长得漂亮又聪明，然后身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好的女生，我就想给她写一个比较励志的，然后会有一个好结局的，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 哦，比较励志，同时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满的一个结局啊。这类的文其实在网上还真是挺受欢迎的，是吧，秋水？ 是，现在可能我觉得，对于女主来说，大家都是，觉得她是，我觉得还是玛丽苏，对吧？ 嗯， 媛儿啊， 对，玛丽苏可能比较受欢迎吧。 嗯、对的，对的， 大家都喜欢的，是吧？ 对的。 或者说，最起码男主是非常喜欢她的，从第一眼见了之后就爱得不行不行的，是吧？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可能也都希望是这样，是吧？就所有人都喜欢自己。所有帅哥都爱自己，是吧，唐媛儿？ 我觉得女生都会有这样的幻想吧，就希望有王子，有骑着白马过来。 那她算是一种玛丽苏的主角吗？ 但是我的女主好像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玛丽苏的，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有考虑过，但是我觉得我的女主她应该是前世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他有一个顿悟，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觉悟，他就不想再做一个懦弱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一步一步还比较踏实的把自己的那个康庄大道给走出来。而且我的男主其实在文中算是过半以后才会有大篇幅的出现，女主她也不是就是靠着男主才慢慢的达到她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她其实跟男主在见面的时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样子，他跟他其实是在同一个，应该说在同一个层面上在交往，在接触，所以也不算是那种玛丽苏式的女主。 就是跟普通的言情女主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就是她之前世应该算是顿悟了一些道理，然后在后来重生之后运用到她的人生智慧当中去了。这本书其实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啊，全二册，而且呢，反正看到封面觉得很美啊，而且呢，感觉也很大气啊，也很文艺范儿。 在设计的时候，我相信整个咱们这团队啊，也都用了很大的心思。那么书联淡月，刚才咱们提到，就这个名字它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后来就把它改成这样一个名字？那之前那个不是开门见山，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其实这个名字当时跟我的责编也讨论了很久，就是说他，因为他其实这个名字，他跟女主的个性还是有一点贴切的，就是比较淡然，然后淡定的那种气质比较贴切。然后女主的话，她因为她一出生她是庶出嘛，她也不算是像嫡女那样被捧在手心，就可能就是像，她前面有嫡庶的姐姐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像太阳一样的耀眼。然后她呢，其实顶多就算一个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月亮。所以当时是，想到了女主身上这样一种特质吧，然后才想到这个名字。 嗯，那我们这样哈，因为毕竟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网友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文儿，或者说没有看过我们这一套丛书，我们把这个故事的大体啊，大体描写的是什么一个背景，然后里边有哪些人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花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好吗？然后圆圆你来说，然后我来补充，好吗？你先来说。 啊，行。其实这个故事的话，它讲的是一个女生前世的时候，她是家中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从商的家庭的一个庶出的女儿，而且也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嗯，她的母亲很受宠，可是因为家中的其他的那些姨娘们就是出于嫉妒和各种原因，她的母亲死了，然后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尚书做了妾。可是她过去以后的生活并不好，也是红颜薄命的那种。但是没想到，她以为自己死定了以后，一觉醒来，发现她自己重生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她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这一世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要好好的保护我的，妈妈。”所以，她就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就开始在家中慢慢的凭借自己一种就是上一世的经验，开始一步一步的稳固自己和母亲在家中的地位，然后讨得父亲还有他奶奶的一种欢心，慢慢的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以后，他在家中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在他少年时期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未来的夫君，就是我们文中的男主，然后又通过跟男主的一系列的一些交往还有一些斗争之后，他顺利的嫁入了男主家里。她以为她嫁过去以后会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但是其实嫁过去以后，就是一些更加麻烦的事情就接踵而来。她之后就一直在这些事情当中在周旋，在帮助她的夫君，也帮助自己。慢慢的就是这些经历和这些波折过去以后，她和男主就恢复到了一个平静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幸福的生活了下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那大家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当然里面会有很多的跌宕起伏，里面还有很多的变化。那么主角，刚刚咱们提到女主的名字应该叫棋子山，对吗？ 嗯，对的。 对，珊，她呢重生回到了七岁，就像你说的哈，之前的性格呢非常的懦弱，那就是属于那种恪守大家闺秀的礼仪，不受宠。但是在重生之后呢，正好就变成了相反的一个性格，坚强勇敢，然后自己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据说还学了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经商之道》是吗？ 啊，差不多了。 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女主角确实性格是比较能立得起来了。女二号叫做顾勉之是吧？ 嗯，对，她虽然是秦迪的女二号，但是文中的话，她的那些姐姐妹妹们可能戏份会比这个顾勉之之前出现的戏份要更多一些。 哦，行，反正最终呢，她其实是想嫁给男主嘛，对吧？她也想嫁给男主，那跟女主之间肯定就是一个情敌的关系了，是吧？从某个侧面上来讲，女三林心儿，这是李君瑶男主的表妹啊。反正她也想嫁给男主，这男主的话也太受喜欢了，就是所有女人都想嫁给他，是吗？ 因为男主的话本身就长得玉树临风，然后又很有能力，所以其实也是符合女生心目中另一半的一种幻想的样子， 是吗？ 那如果让你选一个男演员来演这个男主李君瑶，你会选谁？ 这个问题我之前都还没有想过呀。如果让我现在想的话，我应该会选陈伟霆吧。 反正都是帅哥。 对。 我也不太认识哈，反正都知道是帅哥。这是男主就不用说了，男主其实啊，其实他表面应该是一个京城首富之子，是吧？ 嗯，是的。 但其实那跟皇上是有关系的，我在这儿就不剧透了啊，大家自己看书吧。反正他应该是属于王爷吧。男二呢叫远爷啊，当今的二皇子，性格温和但不失气势，很有贵族范儿，是吧？这个一次与女主意外相遇，女主呢很聪慧啊，也让她爱上了自己啊。你看这个男主女主都非常的讨喜，都是别人一看一眼基本上就会喜欢上自己的这种。还有一个男三叫做燕轩，他是棋子山的前世恋人，后来为了钱娶了他的三姐，但是呢后来碰见这个女主之后也爱上了他。他是一个渣男，表面是非常温婉的，但实际上呢非常自私，而且很懦弱啊。你看这男四叫洛明，他小时候救过女主棋子山，想娶棋子山不得，后来呢就变成了男主的一个得力助手了啊。所以这类文章我相信女性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当然他们齐家的家族成员太多了，在这里咱们就不罗列了哈。咱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故事最早是连载在十九楼，是吧？十九楼， 对， 秋水给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地儿？这是一个， 应该也是一个文学网站吧。 嗯， 我觉得他我在这儿就得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去晋江连载呀？ 哎，对呀、啊。 晋江，觉得应该比十九楼，对于你这个故事的话，现在的数据也很好，应该在晋江的话，应该 也挺受欢迎。 对呀、啊，对呀、 啊。啊，因为我当时考虑的更多的是想要，更多的读者去观看到这篇文，然后也希望跟更多的读者有一个互动。然后当初我会去十九楼，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介绍我过去。然后我过去看了一下，我发现那边的读者互动非常的强，而且读者在那边看文的话，就是那种积极性是很高的。嗯，对于作者一个跟文的要求也其实并不是太高。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能跟我的读者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互动的话，对于我写作和人物的一些设定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吧。当下是比较享受那种跟读者互动的那种感觉。 嗯。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普及一个常识哈，因为我们在往年的节目当中啊，就网络上的网文说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也经常有一些朋友会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发信息啊，说我想成为一个作者怎么来写。那如果在这些文学网站上去写文，是不是他都会有一个规定？比方说每天你必须得更多少，如果不更多少会有一些惩罚之类的。秋水你了解吗？ 是这样子的，像阅文就是以前的起点，他可能入了 VIP 之后，就是尤其是要占有一定的推荐位，他不是日更4000或者日更2000，他日更2000是一个坎儿，日更4000是一个坎儿，他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是有惩罚的。 你刚才说 VIP 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这个作者怎么才能成为 VIP？ 是这样的，第一呢，你成为 VIP 是首先你的内容非常好，是有读者就是在看在追在催更，然后网站会来跟你签约，签约之后你要是变成 VIP 之后，你前头的只有一部分免费，剩下的就是锁起来了，你付费之后才能去看。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就保证了网站和作者的一个收益嘛。 对对对，很多作者也是从最开始的新人逐步去写，然后成为了有粉丝，后来逐渐呢就成为了大神啊，成为了 VIP， 成为了白金作家。其实跟粉丝的互动，刚才圆圆也提到了，说你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对你的情节推进你觉得有帮助吗？在你这个书连淡月的写作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哪一种作者呢？我是那种在我开文之前，我会把我的大纲我的情节的一个走向会把它写出来的， 然后呢，但我跟读者主要互动是在于一些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些交流，我就希望可以看到读者对我的情节的安排还有对我人设的安排的一个反馈，然后我心里面大概就有个底。我这一次我的这种设计在读者当中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设计的话就是读者喜不喜欢，或者说我这样设计会不会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立。但是对我情节的发展的话它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可能会给我一些更多的灵感的一些碰撞，然后我会临时的中途会去改一些我原本设计好的情节，可能会把它改得更加的有意思。但是大的影响主线和大的主线影响的话应该是在我这儿应该是很小的，因为我大的主线一开始的话就已经想好了。 那咱们就说说女主吧。其实这类背景是无论是宫斗戏也好或者是宅斗戏也好，这是在中国很有群众基础的你不需要去教育大家，所有人基本上都会懂，而且很多人呢非常的喜欢看，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中年人老年人，反正基本上他都知道这回事儿。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女主来讲，她重新重生，从七岁开始，然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智慧，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他所谓那个时候的人生理想。你想与那么多人去斗争，对吧，那么多人也都不是好惹的，是不是，那他必定会使用一些手段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来平衡他善与恶之间的这个性格特点呢？你是想把他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想把他写成一个就是他虽然在跟这些人斗争，但是他的每一个出发点他有自己的一个理由，然后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我为了要上位所以我要干掉你，而是说你已经在迫害我了，然后我就是作为一个反击，或者说我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我才会想一些办法来保住自己。我觉得他的出发点的话就是不能说做一个不择手段然后就是为了利益而去争夺的一个人，他的心中还是要有他善良的地方，然后呢不能因为就是说为了善良做一个圣母我又去没有原则或者说任人欺负。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太极端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他肯定是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不足的一面，我觉得这样才比较真实。 因为这里面他也会有一些矛盾也会有一些碰撞，就是刚才求职所说有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卫嘛，对吧，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事情那可能你在这个家族当中就生存不下去啊，反而被其他人所害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像之前挺火的啊，像甄嬛传是吧，甄嬛芈月传啊，就是这些女主，你觉得你这个女主跟他们会很像吗？ 我觉得我的女主跟他们就是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就一样的话可能就是都还挺聪明然后也挺勇敢有毅力能够坚持，但不一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整个所存在的一个大环境不相同，所以女主的心理上面也不太一样。 行，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套丛书《书帘淡月》，也非常感谢唐元儿啊，元儿。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秋水，感谢元儿，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悬崖，他的梦安然躺在远方。